第24集，心病。 顾元白满意的让人散了，他此时的心情尚好，嘴角微微的勾起，容光便愉悦万分。侍卫长陪着他在宫内散着步，在兄弟们的催促下，硬是憋出了一句话： 圣上想看蹴鞠吗？ 顾元白一愣，转头看着他。侍卫长俊脸都涨红了，好似是做错了事情一般，露出了忐忑又不安的神情。后方的侍卫们低下了头，不是耳根子红了，就是脖子红了，个个人高马大的健壮儿郎，在此时都像是一个扭扭捏捏的小姑娘。顾元白被逗乐了： 你们是想要踢给朕看？ 臣等都爱踢蹴鞠，个个都是耍球的好手，圣上若是嫌闷，臣等可以踢一场给圣上解解闷。 圣上没说好或不好，而是四处看了看，随即看中了一株树花。他伸出手扶住宽袖，白皙手腕探出，指尖粘住花枝，轻轻一摘，红中带粉的树花便被圣上折在了手中。 啊，那就将这花当作彩头，哪队赢了就赏给哪队。 侍卫长往圣上的手里瞧了一眼，脸虽是还红着，但眼中明晃晃地写着想赢。胜负欲激起了这群侍卫，在往蹴鞠场走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分成了两个队伍，彼此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，谁也看谁不顺眼。顾元白摘花时本就染上了花枝，手都已经脏了，就没必要再注意这些了。 圣上，小的找个白帕子包住花枝给您拿着吧。 朕来。 圣上，小的怕您累着呀。 滚一边去。 田福生嘿嘿一笑，跑到顾元白身后给他捏着肩膀。圣上喜欢蹴鞠，宫中也有一个大的蹴鞠场，侍卫们换了薄衫，在场上追着一个蹴鞠踢得虎虎生威，让人看着激动不已。不少宫侍移不开眼，还硬压下欢呼喧杂，憋得脸都红了。这场蹴鞠赛足足踢了一个时辰，侍卫们满头大汗下场的时候，身上的热气都烫得空气微微的扭曲了。侍卫长带着属下们过来，不敢同顾元白靠得太近，生怕自己一身的汗水冒犯了圣上。 圣上，臣这一队赢了。 即使侍卫长站得这么远了，顾元白还是感受到了他们身上的热意，这种健康的高大的躯体，顾元白不可避免地酸了一下。侍卫长的神情微微有些羞涩，他低着头不敢看圣上，只穿着薄衫的身子也僵硬得如同木头。顾元白暗自惆怅地叹了口气，将手中娇艳盛开的树花递给了侍卫长，打趣道： 哎呀，你们有12个人，朕这儿却只有一朵花，这该如何分配呢？ 大横朝的蹴鞠规矩遵循旧制，汉代时的双球门蹴鞠赛还被用于军事练习，大横朝也不例外。至少在顾元白看来，上位者喜欢这样一项健康而简单的运动，对国家和臣民来说都是一件好事。上行下效，大横朝的学子身体也只会比读书的纯文人要健康上一些，子民们多多少少也会一些蹴鞠，而跟在圣上身边的这些人耍的花样就更加让人眼花缭乱了。拿一朵花为这场精妙绝伦的比赛买票，顾元白都觉得太过欺负人了，但被奖赏的人却是很开心。正热闹时，远处有太监带着两名御医匆匆赶来，这两个人正是当日被派去和亲王府的御医，见到顾元白就跪在了地上。 圣上，小的带着两位大人回来了。 和亲王身体如何了？ 臣等在和亲王府中观察了三日，经臣等揣测，和亲王并非病重，而似乎是患上了心病。 心病？ 顾元白蹙起眉，先行挥退了闲杂人等，让田福生给两位御医赐了座。见他们坐稳了之后，才端起茶杯刮去茶叶，不动声色地道： 是什么心病啊？ 臣等不知。娥亲王不愿见到臣等，听王妃所言，娥亲王府下门客亲自规劝，也未曾使娥亲王开言。 顾元白顿了一会儿，垂眸静静地看着杯中一圈圈荡起来的涟漪。 娥亲王是自那儿风雨雷暴后才变得如此奇怪，细细一究，那日朕与娥亲王说的话中，似乎只有关于卢峰的话会刺激到他。和亲王不愿被拘在京中，他想要军权，门客上门规劝未使亲王开言，那便是和亲王愿意见门客了。愿意见门客，却敢拒见朕派过去的人。顾照，你最好别再打什么让朕恼火的主意。 陛下。 顾元白当机立断，他站起身，年轻的天子脸上满是风雨欲来前的平静。 摆驾和亲王府，朕要亲自去瞧瞧朕的这位好兄长。 和亲王府大门紧闭，顾元白被扶着下了马车，命人上去敲门。王府门前有两座石狮子，想当初这宅院还是顾元白赏赐下来的，地段大小均是万里挑一，周围住的是宗亲权贵。顾元白约束宗亲约束的厉害，因为他不想出现什么丢人的会被写进话本里被包拯斩的皇亲国戚。而在这一条安静整洁的权贵街道上，和亲王的身份最为尊贵。侍卫敲响大门，过了一会儿，门房的声音在门内响起。 王爷身体抱恙，近日不便见客，诸位请回吧。 状态。 身后的侍卫从身侧冲了过去，顾元白抬头看了看王府上头写的和亲王府的牌匾，这四个字写的龙飞凤舞，都快要冲出牌匾外。大门内的门房发出了一声惊呼，顾元白回过神，大门已经被撞开了，门房连滚带爬地跑走了。顾元白抬手阻了人继续往里走，他给和亲王保留最后一点面子，带着人站在王府门前等，田福生给他搬来了椅子。不久就有一群人急匆匆地过来了，为首的是一脸疲惫之色的和亲王妃。众人见到顾元白便满脸震惊，急忙赶过来跪下行礼。唯一还站着的和亲王妃行完礼后拘谨道： 圣上晚安，王爷近日病得厉害，妾私下做主让府中避客了。 和亲王没让御医把脉，御医猜测的是和亲王得了心病，顾元白信了一半。如今和亲王妃这样说起，他面上不露声色，叹了口气道： 唉，朕派御医前来为和亲王医治，但和亲王却讳疾忌医的厉害。和亲王暴病数日，朕心中也很是担忧啊。他如今在何处？朕去瞧一瞧他。 和亲王妃欲言又止，转身带着圣上朝着府院走去。他落在后方，管家在旁边引路。和亲王妃道： 王爷得的是风寒，您莫要离得太近，万不能被过了病气。 田福生将和亲王妃客客气气地请走。和亲王府中唯一在这儿的主子走了之后，剩下的奴仆明显战战兢兢了起来。顾元白看着一旁管家绷紧的样子，眉头一压。 带路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